次次狂乱，睡梦中惊醒，明知道我是不该提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

就是改变，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这是你改变，你就要疯狂一点。想谈恋爱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还是你想恋爱，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我上来你哦。 在海，爱已变海。